谁为你而死守？是谁为你而泪流？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？是谁为你而担忧？是我、哦哦

生命安排什么，我就感谢什么，每颗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。

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 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，却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 Baby，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全都给抛弃，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，逃避。 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，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 Baby，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，早已超过了爱的极限。 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想念你的笑，想念

你想飞过萦绕，你也自由也好，我不要将你多放出一秒，我也知道

谁紧紧锁累，我的心被随你而飞，潮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累，我的心被 怎么啊，美人泪断人肠，这能取人性命誓言之他，诀别时两三行，写在三月春雨的路上，若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， 走在你的身旁， 诀别